云渡轻轻往往， 恭喜你前途似锦像雨也般降落， 恭喜你被春花娇美，青春不老，一生富贵住洋房， 恭喜你幸福无穷立志座， 恭喜你身心永安善忧，前步天官似福光， 恭喜你得心应手，运来金玉满华堂， 恭喜你健康愉快受尽旺，大众亲庆新年金银满堂，一切从心所望， 恭喜你盼晴万里光辉万丈， 恭喜你年似花一般天生鬼相， 恭喜你被春风得意彩票苦中吉星永照乐洋洋， 恭喜你获得情郎热爱倾向，禁区贵体健强，福寿绵长， 恭喜你顺境皇上财运长， 大众意意吉祥，新年发财福气临身上，恭喜你时来运到轻轻往往， 恭喜你前途似锦像雨也般降落， 春花娇美，青春不老，一生富贵住洋房， 恭喜你幸福无穷立志座， 恭喜你身心永安善忧，善报天官赐福光， 恭喜你得心应手，运来金玉满华堂， 恭喜你健康愉快受尽旺， 大众庆新年金银满堂，一切从心所望。